新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永乐皇帝朱棣要让中国与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建立一种和睦的关系，让光华璀璨的中华文明为世界知晓。郑和下西洋，不仅把一个东方古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呈现给了世界，同时几乎让中国人直接目睹了世界的全貌。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郑和把皇帝看似不可能的异想天开变成不可思议的现实呢？迷幻时空为您讲述郑和下西洋的航海之谜。各位好，我是韩涛。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1254至1324年，马可波罗在世。公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公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 正史、野史、奇闻、故事， 古今中外事，上下五千年， 历史风云。 坐上皇帝宝座的朱棣，也希望像元朝那样与世界上更多的国家交往。这位中国皇帝眼中的天下突然间变得无限广大。我们至今可以从武当山金顶这座铜柱仿木结构宫殿式的建筑当中看到朱棣的气魄，而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万里长城，大多是始于永乐年间修建的明长城。俯瞰今天的万里长城，人们仍能感受到那个强盛王朝的时代气氛和这位皇帝的远大胸怀。永乐大典是朱棣时代一项空前绝后的纸上工程，这部中国历史上耗费人力资源最大的文化工程，它就像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书写着永乐王朝在文化上的气度和雄心。与此同时，朱棣另一个几乎是异想天开的政治抱负已经开始实施了，一支由大明王朝派出的船队将会穿越印度洋，到达深不可测的地方。永乐皇帝的海上梦想几乎把整个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变成了一座巨大的造船厂。从公元1403年到1405年几年当中，全国共建造和改造了2000艘以上的船只。尽管学者们在对郑和宝船尺度的判断上众说纷纭，但在有一点上却达成了共识，那就是中国的造船技术在当时的世界上首屈一指。从宋代开始，1000年的远洋航海史早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航海大国。在郑和出航之前，这个古老的国度早已经为他准备了精湛的造船和航行技术。与造船同时，水手的招募和训练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从1403年开始，郑和从浙江、江苏、福建等省迅速招募了几万名水手，并且开始了堪称严酷的训练。郑和还专门聘请了一些具有远航经验的穆斯林船员随同他一起出航。 在郑和的知识结构中，世界地理无疑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们首航的目的地是印度的科芝科德，当时被称作古里，这里距离南京的海上距离万里之遥。在抵达那里之前，郑和要充分地做好准备工作。由于路途遥远，如何解决海上生存问题变成了这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必须做出周密考虑的问题。实际上，郑和的这支船队也是由各种不同类型的船只共同编队组成的，其中有专门运送粮食的粮船，有专门提供饮水的水船，有运载马匹的马船，还有为整个船队提供安全保障的战船。战船上配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但是在郑和七下西洋的过程中，这些武器只使用过两次，而且主要用于歼灭海盗，保障东西方航道的畅通。当整个船队逐渐成型的时候，郑和试图回乡探亲祭祖，但忙碌的日程使他回云南的计划被迫搁浅。1405年6月，已经23年没见到母亲温氏的郑和，只能请大学士李志刚为自己的父亲写了墓志铭，托人带回了昆阳，并请当地石匠打造了那块唯一准确记载郑和家世的马哈芝墓碑。1405年冬天，200多艘舰船已经在长乐太平港聚集，即将向着不可知的远方航行。此时的郑和即将扬帆大海了，这使得他个人生命当中的一切都显得无足轻重。他将面对变幻无常的海洋和吉凶难卜的旅程，他此时所能依靠的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宝船所能提供的物质保障，这些将使得他们穿越凶险遍布的海洋，打通中断已久的东西方航道。他们可能抵达祖先从未涉足过的地方，将让世界目睹一个东方王朝的兴盛。他们拥有世界一流的战船，但他们却为沿途各国带去丰厚的礼物和平等的贸易。郑和的船队终于要驶向茫茫大海，他们的航行路线究竟如何？他们依靠着什么样的航海技术？又如何保持着统一的队形，在风暴中安然无恙？所有惊心动魄的历程都消失于海上，我们面对的只有结果，那就是世界上许多地方都留下了郑和船队的遗迹。 郑和下西洋这一航海奇迹为何长期被历史淹没？作为一名宦官，郑和为何会下西洋？他的船队是怎样组成的？船队到过哪些地方？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郑和的航海之谜。 像一切传奇的开始，1405年冬季的长江充满着吉祥的预兆，上百艘海船顺流而下，上千只风帆如同海上开放的绚丽花朵。东北季风已经如约而来，一场声势浩大的海上奇迹即将开始。35岁的郑和站在甲板上，这个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没有太多航海经历的郑和，如何能够率领他的船队穿越海洋驶向彼岸？如何能够在漫长的苦旅中保证船队的安全？他将依靠什么来对抗不期而至的凶险，从而完成一个王朝的使命？作为整个船队的主帅，明朝皇帝的使者，郑和能够按照计划到达目的地吗？上万名水手的安全他能掌握吗？庞大船队的后勤保障能够跟得上吗？这一切都是下西洋之旅充满了悬念。如此大规模的远洋航行中，每一个细如发丝的环节都显得格外重要。在明代《武备志》当中有一幅图，原名叫《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藩图》。这幅古代航海图几乎成为了人们观察这支神秘船队航线的唯一渠道，它很有可能就是根据郑和当年的航线记录绘制的，因此今天有专家将它称为郑和航海图。 从这幅山水画地图当中可以发现，航行的起点乃是南京城东南角的宝船厂，而地图的末端则是一个名为呼鲁莫斯的海岛。郑和的船队开始的旅程颇为顺利，他们从江苏刘家港出发，航行600海里到达福建长乐的太平岛，船队将在这里进行休整，等待冬季海上的东北季风带领船队穿越南中国海。郑和在七次下西洋过程中起锚之地都是福建，在这里船只要做最后的休整，也是在这里更多的货物被装上郑和的货船，其中最著名的货物就是中国的青花瓷。青花的旅程是从长江边上的一个古镇开始，这个以宋真宗景德的年号命名的古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的昌江河谷，是一个山清水秀景色幽丽的山城。这里的瓷土、高岭土矿藏丰富，是青花瓷的发源地。青花瓷是一种白地蓝花的瓷器，这种瓷的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在洁白的瓷体上赋以蓝色的纹饰，素雅而清新，充满了生命力。青花瓷一经出现，迅速得到了传播和发展，在元代即已输入日本、印度、土耳其、伊朗、埃及，如今元青花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大博物馆当中的珍藏品。景德镇的官窑在明初时只有20座，而到了宣德年间增加到了58座，成为中国著名的四大官窑之一。当横穿亚洲北方的陆上交通线路因为政治的变化而受阻时，海上丝路逐渐形成。由于海上丝路运送的主要货物是瓷器，有人称之为陶瓷之路。景德镇距离海岸线300公里，出窑的上等青花顺江而下，在长江口登上郑和的宝船。至少在宋代，福建泉州就已经成为了一座国际化大都市，这里聚居着大量渡海而来的穆斯林。穆斯林不仅熟悉阿拉伯地区的情况，而且熟谙航海技术以及星象学知识，郑和每次下西洋都要在这里招募最有经验的水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1254至1324年，马可波罗在世。公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公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 正史、野史、奇闻、故事， 古今中外事，上下5000年， 历史风云。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我是韩涛。郑和时代的远洋航行专靠季风来驱动，夏季遇西南风而来，冬季逐东北风而去，如约而来的季风像一道命令，使人精神振作。等待已久的历史时刻终于到来，拜过了妈祖，满载着货物，郑和船队顺着东北季风离开了长乐太平港。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整个舰队浩浩荡荡在海面上绵延数百里，但是关于船队的真实情况也从此变得模糊不清。除了郑和航海图提供的线索之外，大海几乎淹没了关于这支船队的一切痕迹，它使那些消失了的细节变得更具诱惑力。在明代罗茂登的笔下，人们看到了郑和船队的布阵和队形。每日行船以4艘帅字号的船为中军帐，以宝船32只为中军营，环绕帐外以座船300号，分前后左右4营环绕中军营外，以战船45号为前哨，出前营之前以马船100号实为其后。有人根据了解画了一张布阵图，在这幅图中，郑和的船队就像一只美丽的海燕。整齐编队的舰船通过台湾海峡驶向南海，风暴果然来临了， 200多艘木帆船的结构设计、航海性能、水手们的驾船技术和航海经验面临着严酷的考验。郑和率领他的船队成功地闯过了第一道险关。风暴考验了郑和的指挥系统，也考验了宝船。郑和的七次下西洋，每一次的往返时间都近乎2年甚至更长。漫长的海上航行把上百甚至几百名的船员限制在了一艘船上，他们的命运紧紧联系到了一起，他们要一起工作，战胜困难，也要一起生活，互相照应。在风浪的另一边，遥远的伯尼国以他宁静的港湾迎候着这支疲惫的船队。如果一切正常，10天后郑和的船队将会到达伯尼国，在那里船队将进行必要的补给，船员们将获得期盼已久的食盐、烧酒、蜡烛、菜油，特别是补充淡水。远洋航行最重要的就是淡水，那么郑和的船队是如何解决淡水问题的呢？从明代巩祯编著的《西洋藩国志》中，我们找到了这样一段话：海水咸涩，不可入口，乃与附近川泽汲取淡水，水船载运以备用度，丝乃至极之物，不可暂持。除了保证淡水供应之外，郑和的船队中还专门配备了饲养牲畜的船只，使得船员在航海的过程中还能享用新鲜美味的肉食。粮船是郑和船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仅有充足的粮食是不够的。欧洲中世纪，英国、西班牙等国的许多航海者在海上死于坏血病，直到18世纪初，英国海军军医林德医生才发现是维生素 C 的缺乏。他在船上把柠檬切碎，放进食品中，以防止坏血病。郑和的船队中几乎没有人得坏血病，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又一大历史之谜。据说郑和的船队携带上船的食物，除了米面谷类、腌制品、干果、茶叶之外，还存储了大量的黄豆、绿豆，用中国传统方法发成豆芽做菜吃，以弥补新鲜蔬菜的匮乏。另外，郑和船队的主要航程是在热带地区，常年草木青青，蔬果丰盛，而且又多是沿岸航行，靠岸时有维生素 C 延续的补充，这也许是防治坏血病的主要因素。 郑和下西洋这一航海奇迹为何长期被历史淹没？作为一名宦官，郑和为何会下西洋？他的船队是怎样组成的？船队到过哪些地方？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郑和的航海之谜。 1405年，郑和首航印度西海岸的科泽科德，那里是当时印度西南的大国古里。访问古里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护送朱罗王朝的王子回古里继承王位。郑和前三次下西洋都是以古里为终点。无论对于东方还是西方，这里一直是海船航行的中转站，古老的渔网是这里的显著标志。据说是宋代远航印度洋的中国人带来了这种捕鱼方法，今天的当地人仍然将他们称为中国渔网。曾经多次跟随郑和船队任翻译的马欢是这样描述古里国的：永乐五年，朝廷命正使、太监郑和等击诏敕赐其国王，诰命银印，统领大批宝船到古里国，起建碑亭，立石云，其国去中国10万余里，刻石于兹，永世万世。从1406年12月到第二年的4月，郑和船队可能一直停留在古里，他们一边等待季风，一边进行贸易。按照当地的习惯，当地国王的代理人和船队的官员就中国船队带去的货物进行估价后，在约定的时间签订合同，将货物提走。等到胡椒收获后，装上宝船，郑和七下西洋，在海外建立过4个官场，其中的一个就在古里。 这些官场用来储藏各分遣船队的货物，同时也是船员的休整之地。马欢在他的书中说，这里的人非常诚实，一些易货贸易的时间常常超过一年，但交货时仍然分毫不差。中世纪的古里是一座自由港，任何国家的商船都可以到此来停泊和交易。根据古代航海惯例，身患传染病的船员将被安置在附近的岛屿上，任其自生自灭，在离岛屿很远的情况下甚至干脆抛入大海。他们在离开船队时会带上一份地图，希望能够可以找到归乡之路。在北宋朱玉的《平州可谈》中，我们看到了非常具体的描写，周人死者即死于舟中，往往气未绝便卷以虫袭投水中。海上最大的威胁来自传染病，与郑和同时期的西方船员的死亡率超过60%。明代陆采的《野城客论》一书中也有患病水手在荒岛上开始了鲁滨逊式的生活，最终回到家乡的记载。他们的故事离奇而真实，就像夏西洋本身。郑和下西洋的旅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1406年的6月，郑和的船队抵达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正值爪哇东西两王相互征战。当他们登陆沙岸与当地人进行贸易时，意外发生，一场屠杀降临到他们的头上。船队的170多名水手被爪哇西王的部队无故杀害。许多史料都记载了这场杀戮。郑和的船队配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但是战争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发生。郑和遵照永乐皇帝不可欺寡不可凌弱的旨意，和平地解决了这个事件，避免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元明之际，许多贫困的农民浮海到南洋谋生，安居乐业，但也有少数人铤而走险入海为盗。随郑和下西洋三次的翻译马欢，将多年航行之见闻写成了一本名为《瀛涯胜览》的书。在这本书中，马欢记载道，西洪武年间，广东人陈祖义等全家逃于此处，充为头目，甚是豪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折便劫夺财物。1407年，第一次下西洋的郑和船队在回航时抵达了当地，陈祖义认定郑和浩浩荡荡的船队有宝物在船上，于是派人向郑和表示他想投诚，其实陈祖义是想诈降，然后一举抢夺郑和的船队。虽说陈祖义的人数和船只数量都不及郑和，但他鼓动部下说，明朝的船队虽重，但操船者出涉远洋大多为荷塘之事，明朝的船虽大但行动迟缓且不熟地形，明朝的水师虽强但多年未战，骄兵且以马步兵为主。更重要的是，陈祖义根本瞧不起郑和，太监算什么东西啊，而且这个太监还是靠陆战出名的。然而陈祖义没有料到的是，郑和对陈祖义早有提防，因为郑和船队经过詹城之后，一路上听到的都是对陈祖义的投诉。更幸运的是，陈祖义的阴谋被旧港的一个叫施进清的中国人知道了，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郑和，郑和随命船队预备应战。当陈祖义率众海盗来袭时，郑和早有准备，用火攻烧毁海盗船，杀海盗5000余人。此后郑和的海军又设法将陈祖义等三人生擒，囚于船中回京。皇帝朱棣下令当着各国使者的面杀掉了陈祖义，并枭首示众，警示他人。郑和为东南亚海域铲除了海盗匪患，维护了海上交通安全，为沿海人民带来福祉，受到各国的称赞。在没有地标的大洋中航行，郑和和他的船队究竟凭借什么进行导航，从而到达中国人眼中的祭天极地呢？在那遥远的海岸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下期迷幻时空继续为您讲述郑和下西洋的航海传奇。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小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